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19。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天进行到了第三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就要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本届文博会以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在为期4天的文博会期间，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6大系列100余场活动，并搭建官方互联展示平台，集中展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本周议会中国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采风10周年大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开幕。本次展览是对议会中国活动10周年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共计展出60余件绘画和20余件雕塑作品。展览分为中国风景、同道中人、文明相遇3个单元。展品以风景、人像、抽象等题材为主，通过多面立体的视角展示了中阿文明碰撞出的璀璨火花。艺术家感受中国广袤河山和人文景观呈现在笔下的中国风景，不同民族和土壤滋养出的各异的性格特质。同道中人以人像表现不同面孔之下的相通的心灵，文明相遇以抽象的表达呈现阿拉伯艺术家对于中华文明的思考和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阐释。近期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暨非中文化论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非洲为主题，展出了来自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40余位艺术家创作的110余件作品，其中既有反映非洲人民日常生活民俗类的油画、粉笔画、雕塑作品，也有当代艺术表现的作品，主题丰富，形式多样，基本反映出当代非洲艺术作品的现状和特色。展览还展出了3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40余件，包括油画、国画、版画及雕塑等反映一带一路建设、非洲风土人情以及当代生活的艺术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有没有想过一个紫色的地球？一项最新的研究总结称，初期的地球生命可能是呈薰衣草般的淡紫色。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达斯萨玛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博士后研究员施威特曼指出，在绿色植物开始利用阳光获取能量之前，这些紫色的微生物早就开始进行光合作用了。植物与光合藻类都利用叶绿素来吸收阳光中的能量，但是它们并不会吸收绿光。达斯萨玛和同事们推测，生物进化出了叶绿素光合作用时，这部分光谱已经被其他东西占用了。达斯萨玛还指出，无论地球上早期生命是否真的是紫色，部分微生物的确可以靠这一机制活下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外星生命也可能采用这种生存机制。 战斗机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现在无人机也可以给鸟儿护航了。现在的北京秋意正浓，正处于候鸟过境北京的高峰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非法狩猎者盯上这些珍贵鸟类，私自设网捕鸟。为了守护候鸟过境通道，海淀区凤凰岭森林公安派出所首次启动了无人机，在凤凰岭翠湖湿地、温泉等地区的15处重点地块加大巡逻和管控力度，打击非法狩猎者，为越冬候鸟创造安全的迁徙环境。泰坦尼克号游轮的故事举世皆知，升级复制品泰坦尼克号二世游轮本来定于今年首航，现已推迟至2022年，届时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10周年。泰坦尼克二世号造价5亿美元，可以容纳2400名乘客和900名船员，船票将像泰坦尼克号那样分三个等级，船舱布置设计和装饰将完全复制泰坦尼克号。游轮将先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航行至南普敦，然后沿着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线横跨大西洋前往纽约。为了避免重演悲剧，泰坦尼克二世号配备了足够多的救生艇、救生衣以及导航仪等救援安全设备。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公共交通集团官网发布，为了方便乘客出行，根据乘客的建议，从本周开始三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具体如下：113路双向增设方家胡同站，齐家豁子到大北窑南方向增设长虹桥站，大北窑南到齐家豁子方向增设白家庄站，116路双向增设砖角楼站，452路双向增设青塔西路站。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近日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告。按照精简考试环节、缩短考试周期的原则，通过采取缩短约考时间、方便证件转换、简化上岗注册、实现网上联审等4项措施，进一步调整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核流程。值得一提的是，今后巡游和网约驾驶员可以实现互相转换，无需笔试直接办理。根据原操作流程，驾驶员需参加转岗考试并成绩合格，才能领取到网约车从业资格证件。优化后取消转岗考试，已取得巡游车或网约车其中一种从业资格的，可持相关证件直接办理巡转网或网转巡的手续。今年1月，北京市民政局老龄办启动了60到64周岁老年人的智卡信息采集，并为已经采集信息的老年人集中制作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现将启动发卡工作。已经提交采集信息的老年人可在11月1号到11月15号期间到社区领卡，其中通过民政局官网提交信息的老年人可到填报的居住地所在社区领卡，具体的发卡通知请各位老年人密切关注社区的发卡公告。因各种原因尚未申办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年人，尽快到社区补充办理，或手机下载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专用服务软件北京通一个人 APP 申请补办卡，查询制卡进度，获取相关政策和服务信息。北京市户籍老年人也可以登录北京市民政局网站，点击60到64岁老年人信息采集模块，上传制卡信息，补充制卡。好了，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夷山出产的大红袍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和大红袍又有怎么样的讲究，敬请聆听。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要和您聊聊大红袍的故事。大红袍我们都知道是乌龙茶中的贵族，那究竟大红袍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它的制作工艺又是怎样的，和大红袍又有什么讲究，来听听嘉宾是怎么说的。有请主持人黄燕。 说到这个大红袍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来历了哈。名称的由来其实也很有意思，是吧赵董？ 大红袍名字的由来历史上呢有很多的典故。据传说是明代呢有一位上京赶考的举人，他路过武夷山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剧疼。这个时候呢恰好遇到一个和尚，和尚给他冲泡了这个他珍藏的大红袍，这个举人喝了以后这肚子立马就不疼了。举人进京赶考呢也中了状元了，中了状元之后呢上这个武夷山来感谢这个和尚，并回京的时候又带了用锡罐装了一个大红袍 带回京城了， 献给皇上去 啊，给了皇上了。皇上喝了这个， 喜欢这个味儿。 对， 嗯。 于是呢，他就让这个状元吧， 嗯， 亲自到武夷山去， 嗯， 御赐的这个红大红袍吧，带到了武夷山，这样 挂在了茶树上， 挂在那个茶树上了。 嗯， 这是也是一时感谢吧。 嗯。所以这是实际上是皇上赐的一件大红袍挂在了茶树上，所以这茶就叫大红袍啊。 对， 所以说大红袍这个名字实际上从明代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茶叶的名字。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大红袍啊，现当代这个人也有很多故事。我就知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就送了他四两大红袍母树的茶叶，是吗？ 对对对。 哎， 就是上个世纪应该是70年代， 嗯，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呢，毛主席就赠送了他四两大红袍， 嗯， 给尼克松。尼克松说是这个怪主席就是太小气了，说区区这个四两茶叶，说他几个随行人员呢一分说就完了。 嗯， 当时是周总理在旁边， 嗯， 周总理笑着对这个尼克松说， 嗯， 说主席呢已经把这个半壁江山都奉送给你了，周总理呢要把其中的典故告诉了尼克松， 嗯， 也就是这个大红袍这个茶是非常珍贵的，母树大红袍每年的产量也不过1斤左右，主席呢已经把他珍爱的一半家当都奉送给您了。 所以说其实当年就是被皇上御赐的大红袍能披在茶树上的实际上只有几棵树，赵董 应该说六棵树， 只有六棵树，所以大红袍特别的珍贵哈。 对， 六棵树产的茶叶现在每年只能炒出1斤来吗？ 他现在这个六棵树都不准采了。 哦，已经不让采了。 不让采了，母树大红袍在那九龙科上面。 卞老师去 看过 是吗？ 那年专门到武夷山去参观，看了这个六棵树。 嗯， 几百年了。 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大红袍只有那六棵树上产的叫大红袍。现在我们喝到的都是大红袍的子子孙孙们是吧？ 他应该说这是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吧，武夷山的茶叶研究所他们经过试验。 嗯， 就在当地各个方面就是气候啊土壤条件是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是成功的繁育了大红袍茶树， 嗯， 并获得了推广。 您先跟大家说一下母树茶叶是什么意思，就是指那六棵树产的是吗？ 六棵树叫母树，武夷山研究所嘛，就是通过这个 茶叶研究所 无性繁殖，用扦插的技术无性繁殖，这样呢就是在当地就推广了种这个茶树叫大红袍。 现在就等于是那六棵树不让采茶叶，但是可以剪下它们的枝条去繁殖，繁殖出来的也都是叫大红袍。 大红袍 繁殖出来的树多吗？要说也不容易，就这么六棵树 剪了就扦插以后再从其他的树是吧， 哦，嫁接 一代一代的嫁接， 那就等于是实际上在九龙科周边的这些地方种的都是大红袍。 大红袍的种植面积应该说是武夷山市是2789平方公里的这个茶树都叫大红袍， 嗯，但是实际上武夷山的这茶树的种类还是蛮多的，它有大红袍，还有比如说水晶龟、白鸡冠、铁罗汉等等。 对，桂圆啊， 对，它有不同的这个种类， 水仙 啊， 是吧？黄观音、奇丹、奇种，它特别多，上百种， 上百种。所以说，您刚才说这几千平方公里里头，实际上 就是当地政府规定，就是武夷山 大红袍是其中的一种，是吧？ 对， 哦， 其中的一种大红袍树吧，它也是，其实大红袍这个茶也是我刚才说肉桂呀、水仙呐、奇丹呐、奇种，它也是一个拼配，但是这个拼配吧，就是肉桂占比相对高一点， 哦， 能占40%左右， 嗯， 水仙能占10%左右，这个茶也是拼配，也是个技术。 那大红袍拼配吗？ 也是个拼配茶， 也是个拼配茶。它用什么和什么拼配呢？ 这个茶比较最起码的十几个品种，我刚才说的肉桂大约是40%，水仙大约是10%左右， 嗯， 还有是奇丹呐、奇种啊、黄观音呐，就这是十几个品种， 嗯， 拼配在一起。 这才拼配出来的 大红袍。 大红袍， 嗯， 听众瘦马跑死马说了，那大红袍其实就是武夷岩茶的一，就是武夷岩茶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种呢？ 是武夷岩茶的一种。 是武夷岩茶的一种哈。听众马俊儿说了，铁观音和大红袍喝起来就很像一种茶呀。你铁观音也是咱们常见的福建的这个茶的一种哈。 其实工艺基本相同的，但是这个 刚才您说的都是乌龙茶的工艺，都是半发酵的是吧？ 对，这个大红袍吧，它是要烘焙，就是要焙火。那个铁观音就不用焙火了。 第一个，刚才您说了产地不同，地域上大红袍它是闽北的乌龙茶，闽 北就是武夷山呐、南平啊这边 啊，对。 那铁观音是闽南乌龙茶，什么泉州啊、厦门这边是闽南，因为我是个福建人，所以我对这个地域还是清楚一点点。外形也不一样是吧？大红袍它这个外形条索比较 紧 洁，而且这乍一看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小绒绒是吧？ 对。 然后冲泡之后，这个叶片是红绿相间的，是典型的有这个绿叶红香边 儿。对。 这个铁观音呢，它是这个卷曲的， 卷曲型。 然后这个肥壮的，它是圆的， 圆的 有点像小豆豆、小豆豆那样的。然后这个色泽是沙绿色的。 对。 哎，然后它们汤色也不一样呀。大红袍冲出来汤色是这个 橙黄 明亮 的，对。 如果是隔年的话，这个茶汤就是 红 发红的颜色。铁观音冲泡之后汤色是这个金黄，或者是偏那种浅绿色。 对，浅绿色。 浅绿色是吧，口感也不一样，大红袍的这个香味就比较浓郁。口感也很醇厚哈。 应该说隔年的大红袍更好喝。 隔年的更好喝。 对，因为它是个发酵茶嘛。 嗯，而铁观音呢它就比较清香一些。所以大红袍的味儿实际上它比铁观音要重一些是吧，那么这个而且它还有这个炭火味儿。一会儿我们说到它的在制作工艺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的韵也不一样，喝茶的人讲究这个韵。 岩茶就有岩韵嘛。 岩韵。 就是岩韵，就是 大红袍是岩韵。 对。 铁观音呢是观音韵。 对，音韵。 这个大红袍呢，刚才赵总您说到过四五月份采摘是吧？ 四月份。四月下旬。 它这个有什么标准吗？采摘的时候。 它这个标准一般是要我们专业术语叫半开面或者大开面。其实就是3到4个叶是最适合的。这些顶端的两个茶叶面积呢基本是相似的，并且呢没有这芽头。 哦，没有芽头，两个叶片差不多大小。 对，这叫这个。 哦，这有什么说法呢？ 这是说我们专业叫中开面和大开面。 哦， 中开面大开面是指这个最起码有3到4个叶。 嗯， 这顶端的两个叶面积呢就是大小基本一样。没有芽头，这就是我们采摘的标准。 采摘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吗？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采摘完之后呢，现在才是大红袍上市的时候，从四五月份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都对它做了些什么呢？怎么来做这个大红袍呢？制作流程听说也很复杂是吧？ 应该说大红袍的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呢一共得有12道工序，就是从四月下旬的鲜叶采摘到我这个晾青啊、微雕啊、做青啊、初焙、复焙，就是初次焙火、再次焙火，一共加起来是12道这个工序。大红袍的制作过程中，做青和焙火，是大红袍制作过程中的关键的工艺。 这样，咱们先从头开始说，先是摘下来，然后给它放到那儿，有一个过程叫这个尾雕是吧？就是鲜叶丧失水分的一个过程，在那儿晾它是吗？ 晾着，对，晾青。 要晾多久呢？ 它这个量一般的量就是采摘以后放在那个有的尾雕间里头，有的是用那放在外面不能太阳直射，水分自然让它蒸发。 阳光这个强烈的时候说是要两晒两凉是吧？ 对，两晒两凉。 要晾一下。这是第一个工作是这个尾雕，完了之后就是做青。您刚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步骤。什么叫做青呢？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做青包括这个摇青、晾青，其实做青工艺是乌龙茶特有的这个绿叶红香边和这个品质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吗？做青实际上就是继续晾晒还有发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它有摇青啊，就是做青有摇青嘛。它摇青的过程它有人工用那个笸箩摇青，也有机器摇青的。就是摇青它的关键是它形成了乌龙茶特有的绿叶红香边和它特有的品质风格。 摘下来新鲜晾过的这个茶叶放在笸箩里用手摇是吗？ 对。 摇完 这是传统的工艺，但现在也有机器摇青的。 流程化之后品质会更有保证是吧？ 咱们现在一般是追求的是传统工艺嘛。传统工艺还那个这个摇青以后茶的香气还是不要比 就通过对芽这个茶叶之间的这个碰撞摩擦挤压，然后摇完之后再放到那儿让它慢慢要发酵，然后再摇再放。所以说就有这叫看青做青的。 看青做青。 就得有 有经验的人，你看看摇的程度差不多了再放一下，然后过几天再过来摇，是这意思吗？ 他就是你摇青，第一个你摇青完了以后放在那晾青， 嗯， 晾青吧，就是这个那个茶叶和茶叶之间的摩擦， 嗯， 它的那个茶叶的那个边缘相互摩擦，摩擦以后应该说就做茶人能看得出来， 嗯，所以说做青刚才您说了它在岩茶制作当中有一种这个特殊的地位哈，它需要看这个叶片的 叶片 它这个卷曲的这种 程 度是吧， 嗯， 那这个做青一般需要多久呢？ 做青它是刚才说看就是看茶就是做看茶做茶嘛， 嗯， 你看它这个叶边缘又起了就是能卷在一起了， 嗯， 这个水分正这个消失了， 嗯， 这样它就可以接着进入下一个工序进行揉捻了。 哦， 这是个技术活吧？ 对，技术活。 这绝对是得，而且是有多年的经验才行哈、啊，因为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形成它的一种这种清幽的兰花香的这个香气的很重要的。我看了看哈、啊，一般8到12个小时哈、啊。 对，8到12。 这个做青，做青完了其实还要杀青。 杀青，杀青再揉捻嘛。 啊，杀青，杀青其实就是要在锅里头。翻炒是这意思吗？ 有锅的它有时也有那个机器杀青的， 就是也要开始就是加热烘焙一下它是吧，不管是用机器还是用锅，您这个火大了它就会焦啊，它就得合适，又得让它给卷曲的漂亮是吧。 一般的杀青的温度是在100度120度左右。 哦哦哟，这个杀青说要这个中期旺火高温，后期低火低温才能出锅啊，讲究特别的多。然后就是揉捻。揉捻其实是形成这个武夷岩茶外形和影响这个茶叶出茶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怎么个揉法呢？ 它这个揉捻吧，也有人工揉捻，也有机器，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器， 嗯， 在揉捻这个茶叶。 揉捻就是一种、嗯、就是拌啊翻炒的意思是吗？ 揉捻专门用机器揉嘛，就是类似我们用手是吧？ 啊， 再过来 搓 搓、啊，用搓就行了。 啊，它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这样就是揉这个一搓以后吧，就这个茶叶的那个叶细胞啊，这个破坏了。 嗯， 就是这样说，它就能揉在一起嘛。 嗯，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度在那儿搓的哈，锅里头有一些温度吧，机器也有温度。 机器不用温度了。 机器不用温度了。 啊、乌龙茶像这个就是机器揉捻就不用，微雕完了，我们这摇青完了。这样就是通过杀青，杀青以后紧接着就是揉捻，用机械揉捻就行了。 哦，揉捻其实就是这个也是补充杀青当中的一些不足。 对， 然后就让它形成这个就是条形。 条形了，就紧接了，就条形了。 啊、哦，揉捻就揉出这效果来了。 这个大红袍一般都是3到4个叶嘛。 啊、 嗯。通过揉捻以后，就是这个茶这个 茶叶就传在一块了。 传在一块了。 哦。这是刚走到揉捻这一步，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岩茶，有一个叫走水焙，是吧？ 对，就是焙火，就是用这个焙火了。 哦， 焙火了，应该是焙火工艺，它是决定了这个大红袍，就是这个岩茶， 嗯， 特有的香气和滋味。 嗯，这怎么个焙法呢？ 它焙火就是，它这个焙火是这传统的，就是用那个木炭烧成灰， 嗯， 烧成灰以后用烤灰的那个温度应该在80度左右， 嗯， 开始那就要焙火了， 嗯，是底下熏还是怎么着？ 就搁在底下， 嗯， 搁在底下以后专门有这个那个炉子， 嗯， 它那炉子是专门用那个木炭灰，炭灰以后上面再用那个烘上搁上那个茶叶，就是揉捻的茶叶放在上面， 嗯， 自然的用那火来蒸的。 哎呦，那这个就很重要哈。 这是跟刚才说这个焙火的工艺是岩茶， 嗯， 是特有的这种滋味和香气，必须的。 听了嘉宾的讲述，我们对大红袍这种听起来很神秘的茶叶也有了一个很详细的了解。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就对面，直到就睡着，直到让我醒着。 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19。一部平凡的世界让我们认识了作家路遥，这本书也成了激励万千青年的经典。有多少人在当年读这本书的时候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艰难的爱情，苦难的生活，不屈的奋斗，为什么在今天依然动人？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部不平凡的文学著作。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来到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上个月被评选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有影响力的40部作品之一。平凡的世界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城市和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本月举办的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中，也探讨了《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平凡的世界》到底描写了怎样的时代故事？为什么能与时代同行，至今被人们所喜爱？今天我们就在访谈中来和您聊聊《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周年。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丽，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平凡的世界》。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本书的故事啊。这个《平凡的世界》其实我想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读过的啊，但是应该是大家都听过这个《平凡的世界》这个书的名字啊。那还是请我们的张丽教授先来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它描写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吗？ 首先他描写的一定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旨。 嗯， 他其实是讲的一家人，两个主人公孙少平和孙少安，他们在1978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的这些生活，写了他们的爱情和生活，还有他们四周围跟他们的一些情感的纠葛，是一本非常厚重的，能够展示我们时代40年前乃至10年来的一些成绩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激励了一代一代人。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小的时候，不是读是听，大部分读者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就是听广播。 对，其实说起这个平凡的世界，当时的影响力其实和广播还是有缘分的，还是有很紧密的这个关系的。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发表是在1986年哈， 嗯， 第三卷写完一起正式出版是1988年。 是的， 平凡的世界出版之后，一开始在文学圈其实我们从现在来看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对，说的对。 但是从1988年的3月起，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这本书， 嗯， 播了4-5个月，然后听众呢是越来越多。据说哈，有一个数据是有3亿人听过。 是的， 当时这个节目编辑介绍说，每天编辑部收到这个读者来信就以麻代计哈。 对， 其实挺当时挺轰动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了，可以说 是。 是 的，是的。 后来他也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您觉得《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呢？ 首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归功于传播嘛。我自己也是广播天台的听众，因为当时我在上中学，每天中午那个时分，就是有一个播音员，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叫李野墨， 嗯， 他会讲半个小时。当然，这是首先是一个方式，推动了这部作品被广大读者能够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容，他写的是年轻人的成长，就尤其是孙少平、孙少安这两个兄弟，他们的成长中所遇到的波折。而一部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普通读者、普通听众能够从这个作品里边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未来。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当时的年轻人会为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情感和他们的成长所激动，不断地被吸引到他们的故事里边。那些故事既是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故事，也是当时那些青年们的故事，所以会深深感染亿万人民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部小说是要印100万套的每年啊， 啊， 而且呢，至今一共是印了1700万套， 对对对， 这是一个真的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哈。 对，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刚出版的时候其实反响并不是很大，尤其在文学的这个圈子里。那是不是从您了解的这个状况来说，后来因为他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也就是说又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认可，那是不是文学评论对这部小说的态度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呢？ 是的，在他当时发表的时候，就是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一个先锋写作，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希望从国外的一些写作技术来创作作品。那路遥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写作场域，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独特追求的人。他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他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写作，然后他特别尊敬的老师是柳青， 嗯， 所以他写《平凡的世界》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向柳青致敬，他要写出像柳青那样的创业史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史诗作品。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路遥是非常艰苦的，就是他的这个文学追求在当时并不是特别受到认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信念，要把它写出来，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所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做大量的工作。比如他因为作品里边讲到了100多乃至200人，然后他就要去采访那些省长、省委书记，还有到普通老百姓，然后要翻阅大量的报纸，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写完以后呢，因为当时那个潮流不是这样的，所以批评很多，当时的评论界给予的那个关注不够。但是就是一部作品它是不是受欢迎，它不是光由评论界说了算的。就是我们知道《平凡的世界》出版，尤其是在广播电台发表以后，广大的听众非常的喜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评论界它首先要考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喜欢，同时他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不过我要坦率说，就是直到今天，对《平凡的世界》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他也有一些争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部经典来讲，它拥有无数的读者，出版30年之后依然有这么多的读者愿意讨论它，愿意去阅读它，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事情。它有一种倒推，就是评论界不得不重新认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文学经典它是由读者和评论家两个方面共同说了算的，这一次是评论家要听读者们的声音。 是这样的， 嗯， 我们的网友也提出了不少的问题哈。我们网友晴天就问您一个问题哈，想问问嘉宾是什么时候读到这部小说的哈？作为研究文学的专家，嘉宾会不会有自己的看法，是喜不喜欢它呢？ 首先就是《平凡的世界》对于我来讲，它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作品，因为我当时在上中学，那我也不是读到《平凡的世界》，是听到，就是每天中午去听，非常深深的吸引。它已经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到了，那里边的所有的人我都是非常记忆清晰，比如说孙少平他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它会影响我们对未来和爱情的一个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学嘛，也会影响，就比如说他小说里边有一个，就是孙少平他有一个妹妹叫孙兰香，他是家里非常穷困，因为孙少平他们家里很穷困，但是这个女性呢，这个女孩子她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的去学习，他们家里穷到就是说她在一个城里边去读书，但是城里边她没有钱嘛，所以她和她的哥哥孙少安就在一个菜市场，所有的人都买菜完了以后，他们去捡那个白菜叶子，然后回家煮着吃，然后就这样一个很美丽但是又很勤劳又能吃苦的女性，她最后从那个黄原县那个县城考到了我们北京的，叫我当时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所大学，叫北方工业大学，她学的是航天航空专业，从此她改变了她的命运和人生。当时因为我当时也在中学，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极其深刻，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的这个命运有点支配了我的想象，就是我凭借这个女孩的想象来想象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弥足宝贵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凡的世界，比如我经常会遇到我的同行或者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学生，他们就会问说你喜欢平凡的世界吗？我说我喜欢，就说那你怎么样评价它的文学价值，它的文学价值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吗？我经常的一个回答就是说，当你读一部参与了你人生成长的作品的时候，你很难用技术层面来衡量，更多的时候你是情感。无论多少人说平凡的世界不好，我依然认为它好，因为它使一个人慢慢成长为一个好的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本书的最起码的意义应该在这里，而不应该强调他的写作技术。退一步讲，我自己也觉得路遥写得很好，他非常感染每一代的读者，不同年龄的读者，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我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本非常值得读，尤其是年轻人在成长阶段读到这样的一本书，它重新塑造你的价值观、爱情观、生活观。比如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来到大学去读书，我在天桥上看到很多的那种在路边吃饭的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或者是衣衫褴褛的在我们城市里走路的人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就是平凡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平，因为他就是建筑工人，他也是煤矿工人。当我想到这些人，他们外表虽然看起来很穷困，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可能有，他们不是有可能是非，就是有着拥有着像孙少平那样的一颗敏感、忧郁、脆弱又不断热爱生活的心灵。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就是成长特别宝贵，它让你了解跟你完全不同的人，你尊敬他们、认识他们，然后甚至热爱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就像嘉宾所说的，其实一部作品能够让人变得更好，我们可以说是这是所有作品的底线所在，但其实如果说一部作品能让很多人变得更好的话，这可能是它的上限所在，或者说它的这个顶峰之处啊。其实《平凡的世界》是以中国的这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这十年间为背景的哈，所以说这部作品呼应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时代，当时的这个他想呼应的社会现实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想到就是80年代或者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非常真实的再现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那些波动。我觉得80年代的人他有一种很昂扬、很向上，然后有理想主义，然后相信未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那里边的那些人，他们首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情感关系，孙家每个人都是相亲相爱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相信勤劳致富，然后在 80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改变了人的命运。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边都是受益者，就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情感生活。我觉得它非常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那种向往、那种追求，然后那种生活状态一点点发生变化，非常细微的真实地再现了。所以当我们回想起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部作品。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的是普通人，就是写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就是你在这部作品里边你会看到自己，比如看到我，看到他，看到父母，看到爷爷奶奶，这些人都在这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或者百科全书的这样的全景展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初的那个生活变化。当然一个生活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一个变化，一点点我们每个人、每个年轻人、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着作品里的人物，也支撑着读者。所以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是读者和作者建立了强大的情感共同体，让我们共同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特别美好的地方。 所以说说到这个，其实我们能听出来这部作品是一个起到了一个很正能量的作用哈。 对。 所以说我也看到一些网友的评价说这部小说是很激励、很温暖哈，甚至用现在话说就是充满正能量。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样的情节太理想了，不太现实。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们怎么能这样想呢？但是路遥写的是当时的人们在那样的一个政治生活和我们的情感生活都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刻，他写的就是真实人们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都是那个未来，就是当时那些人们想象的那个未来，可能想象的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当时是不是有点不真实啊？并非他写的不真实，而是说当时人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如实的写下了当时的人们的那个心态。当然了，就是每一个作家他看世界的角度决定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那路遥他是一个从底层生活起来的人，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渴望就是用文学或者是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他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塑造了自己对于这种生活的想象，或者是怎么说雄心壮志。所以在某些层面他一定会强化这种理想，有一点他属于他自己的这种乌托邦的想象，所以他也会激励别人嘛。你要是要求一部作品和现实是一比一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艺术就是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嘛。每一个作家其实他最大的本领就是无中生有，给我们塑造或者是建造他属于他的一个世界。那关于80年代的想象里边有很多作家都在写，路遥写下了他的世界。我很能理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觉得他写的不是那个真实的，那么你可以从其他作家里边去找这个真实。路遥写下的是他认为的真实，这个真实既包括现实的真实，也包括精神和心理的真实。即使当时路遥可能生活没那么好，或者是他的鞋都是有洞的，但他依然认为生活很美好，这是他的精神想象。 对，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看的话，现在我们会了解到原来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想的，那个时候很多人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才是很深刻的真实。刚才张丽教授跟我们聊了很多内容角度上的故事哈，我们再来聊聊《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吧。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那么路遥作品当中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或者说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这肯定很多对于写作手法或者说文学的这个种类不太懂的听众肯定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那我们也请张丽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现实主义是文学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比如它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知道现实主义的大师就是托尔斯泰，他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那么对于中国文学来讲，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一直是我们作家特别希望去传承下来的。就《平凡的世界》而言，这个现实主义它首先指的是作家要面对你所在的现实，这是第一。就是现实主义它强调典型的事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人，这个人他要有他的生活细节、他的性格特征，然后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要有代表性。比如说阿 Q 正传里边的阿 Q， 他就是现实主义 于写作的里边的特别有代表性，很多人觉得自己是阿 Q， 嗯， 他是一个，但他又是无数个中的一个，他有代表性。那平凡的世界他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跟他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有很大关系，就是他写的这些人每一个人他都有独特性，一个是一个个人，同时他又代表了一个集体的一个想象。比如说孙少平啊，代表了一代青年在那个时代一代青年的奋斗史，一个底层青年如何慢慢进行一个精神上的成长。但是孙少平跟我们今天想象不一样，他的成功不是说他挣了多少钱，而是说他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爱这个世界的这种能力。那孙少安呢，他是一直脚踏实地的去生活，慢慢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变成了一个万元户。所以在孙少安的成长道路上，他既是孙少安一个人的路，他又是无数青年的路。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从他们的路径上边，读者能够想象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现实主义就是说立足于当时的那个情况，写下此时此刻此地中国人的那个形象，然后这个形象又成为一种时代的符号，文学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文学人物，引领无数的人去想象或者是去学习。所以现实主义它首先你要写出你所在的现实，另外呢你要给人一个巨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吧，她其实是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个人，但是当你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时候，你固然可以想到一个女性寻找爱情或者出轨，但更重要的是想象一个女人如何想获得爱情而不得，想过理想的生活过不到。所以现实主义有它面对现实的一面，但是它又有超脱的一面。我说的是优秀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读者能够耳熟能详的这些优秀作品里边，这个现实主义都是非常棒的现实主义，就是不仅要写现在的生活，这个生活还能被未来30年、50年的人们所接受，这个意义上才是真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留言说，平凡的世界都是影响了当时年轻的他们，这个和您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文学作品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桥段出现啊，比如说这个少平上学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创业史和简爱，包括去了煤矿还看红与黑，甚至还给大家讲这个红与黑的故事哈。怎么理解平凡的世界对这一代人或者说对当时是那个年轻人的影响的，或者说又怎么看从这个引申到了文学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性？ 对，文学它是年轻人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读文学是一种方式。那你看孙少平其实他是典型的文学青年，今天我们有那种嘲笑文学青年的这种土壤，但其实是不对的。真的，我知道有很多著名的人最后成为我们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们都是文学青年。之所以称之为文学青年，就是他们热爱文学，从文学作品里边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比如说少平吧，我觉得小说里边人物喜欢看什么作品这件事情不是小说人物喜欢看，而是作家本人喜欢看。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创业史，他喜欢柳青老师，所以他就要让他看创业史。当然就是说比如说简爱，他其实也是就是有可能是路遥本身喜欢看。那我们每个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每个人成长道路上他都有自己唯一的那本书，然后你根据这本书，然后你向这本书学习。我知道现在比如大家喜欢看村上春树啊什么的，还流行丧文化。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有点丧，就是因为你喜欢看那些书。那你要改变自己的这种人生气质或者人生道路的，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书。像我们那一代人选择平凡的世界，就意味着你认为就是勤劳然后努力不断的拼搏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生活，就你要认同这种价值观，然后这个作品里边又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某种程度上你选择一部作品或者选择一个文学，你所爱好的文学样式，就像谈恋爱一样，要三观契合。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本书。 是的， 你的人生就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个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你可以完成自己精神上的整全。当然文学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现在我们虽然信息媒体比较普遍，但是年轻人就是理解生活的方式非黑即白，就是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文学它会给你一个更高的一个土壤，告诉你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分为二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比如说你对一个人的认识，你从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因为我知道豆瓣里边有 很多人会说包法利夫人或者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人他们都是出轨的，都是小三儿或者什么的，但是这是对情感或者人非常偏斜的一个理解， 或者说这是对这个作品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一个片面的理解。 对对，它其实拉低了这个经典作品的意义。其实如果你真的读完了这部作品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告诉你的人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有能量，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我们人的可能性如此之多。就像是托尔斯泰当年就想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就想批判安娜，觉得这个女人是背叛了她丈夫的一个女人。当他写完以后，他深深地热爱上了安娜卡列尼娜，他就觉得安娜卡列尼娜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还写的是一个人。今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超越了俄国，然后她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财富。所以我觉得文学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它不是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而是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讨论平凡的世界，我们不仅仅是回顾那个时代，同时我们还会认识到我们此时此刻或者我们的未来，因为有一个不同的历史感或者时间感，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理想主义，都是为我们今天的生活铺下了第一块砖，铺下了第一个台阶。因为有那些人的想象，那些人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去想象路遥当年的时候，其实要意识到他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化所做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贡献。 是的，我觉得看一部文学作品真的是要看得更全面一些，要以一个宏观的视角和一个更高的这个视野去看的。可能我们生活中并不是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并不是包法利夫人那样的人，也可能不是少平这样的职业，不是少安这样的人生经历啊。但是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或者说是复杂多变的 啊。 所以说我们要从这样的复杂多变当中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是文学存在的很重要的意义吧。很多网友也在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很难看到现实主义的小说了。那您如何理解这个现实小说在今天的价值？咱们现在如果说给年轻人推荐的话，有哪些现实小说可以推荐呢？ 并不是说现在写的少，而是说写的很多，但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现实也比较丰富，写现实生活写的那么好的作品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也依然会有。我想推荐就是我们北京的一位作家叫石一峰，他有一个作品叫做世间已无陈金芳，因为他是一个北京人嘛，他写的北京生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最近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心灵外史，也是写的我们30年来我们中国人普通的生活，那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他是非常年轻的作家，他是非常令人难以忘记的，然后当下有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的一位作家。当然还有很优秀的作家，比如格非老师，他写的那个望春风也很好，春尽江南也是很好的小说。还有一位作家写的那个写现实写的也很好，就是毕飞宇的推拿，所以建议广大听众可以去读一下这些作品，是写的我们身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其实他们在中国文学领域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了，可能过20年或者30年以后，我们要讨论这部作品诞生的过程了。 今天也确实是从平凡的世界这部书的这个角度来切入，聊了很多这个文学上的甚至说人生上的这样的故事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解。 谢谢，很高兴。 希望大家呢除了看这个刚才推荐几位作家以外，我们没有读过平凡的世界的朋友也应该去看一看平凡的世界哈。确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平凡的，生活也许也都是平凡的，甚至说呢在平凡中可能还有一些艰难和狼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乐观，而且也许在这个作品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越来越多的了解到这个乐观不只是挂在脸上的笑，更是精神的安宁或者内心的坚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稍后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只剩下更